欢迎到我他周报，我系杰德， 我系末日。 今日2024年1月15号星期一，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呢个礼拜咧，终于似翻新年应该有嘅平静啦。屌，但系个个哇，风起云涌嗰两个礼拜，日日都一大堆新闻。 啱啱见国际大事终于完鸠咗，我哋唔使俾人烦啦。希望不过算啦，屋企唔通嘅。 系啊，日本亦都日本嗰头嗰个礼拜都挨过咗啦。好在真系一个真系头嗰几日啫，之后都冇乜古灵精怪嘅发生。咁咧好，咁咪讲下啲新闻先啦。首先就系喜事嘅，咁咧就Kiss Kiss 嘅唐本光宣布同桃草嘅 leader 就白田夏菜子结婚。咁就意外就大家以为唐本光系基佬嚟嘅，好多我拗晒头吓。因为我冇留意唐本光啲性取向啦，但就啲传闻就因为啲 fans 话乜佢唔系基嘅咩？佢唔系光一齐搞嘅咩？ 先唔讲呢啲荧幕上面嘅嘢啦，就系讲紧呢个年纪呢、這个条件，完全冇传出任何嘢咧。喺日本咧系一定会传你系咪基嘅，即系呢个都几传统下嘅嘢嚟噶啦。咁啊， 同埋就系、是唉，我真系想，真系唐本光嘅走样情况真系几恐怖啊，大佬！有时喺啲相啊或者网上片睇佢就系、是，哇！你唔系啊嘛？你执执你个样好喎、啊，你肥成咁个样，好似某图咁款。 我觉得还好啦，即系但系唔知点解咧，一有人睇落去咧，即系佢嗰张即系睇落去似古惑仔， 特别歪咯佢，唔知点解。不过唉，算啦， 即系歪捻咗啊古惑仔，仲要系咁简单，即系你而家睇翻嗰几件啊，而家呢个样啊。 咁啊，啲大佬啊，带佢成至五十一岁，木村拓哉依年 fit 到漏油，你。稍微自重啲好、啊，不过算啦，恭喜佢啦。同埋就系你嘅年纪真系可以做今年37岁噶啦。期待嘅呢、這个其实好多人敲碗期待嘅。好啦，咁就另一单就系、是、亦都恭喜佢嘅，就系、是周访部顺一就手术完成顺利出院。咁佢就系小手术嚟嘅。 之前已经预告过噶啦，咁就或者预期中咁样顺利咁出院啦，咁或者冇咩特别嘅咁样咯。 佢就话咩冇事嘅。不论是工作日常生活都完全冇问题嘅，就纯粹系医生叫佢你趁早搞咗佢，即系嗰啲咧啲小问题就系、是、你唔搞咗佢会越拖越耐，所以趁住新年时间就执咗佢。 我谂佢唔系割包皮啊，佢即系佢个形容咧，真系好小事，唔影响生活。我真系谂唔到有咩几多手术，定系佢系割双眼皮啊？ 我觉得系新头割啲关节嗰啲乜嘢咧？ 唔知啊，总之 唔出奇噶。一声优有佢，声优成日企啊咁样咧， 人都有机会啦。哎呀， 系啦，咁就恭即系叫做唉，我脚底啦。好啦，咁咧跟住咧就系啲恭喜佢嘅。咁苍鹭与少年就攞金球奖，几唔意外嘅，因为嘅。引有某 X 里面某个用户嘅讲法就系唔能通俾 Mario 俾 Mario 咩？更加唔好同我今日新海诚嗰啲，根本都冇得斗，完全。 先唔讲新海诚冇拍啦，咁佢系攞咗呢个金球奖嘅最佳动画嘅，咁呢即系佢即系点讲啊？宫崎骏唔缺呢啲嘢，呢个事实。不过我哋先提翻醒啦，我哋《苍鹭与少年》即系我哋之前一路提住叫做你想用什么怎样的生存身份嚟啲，我唔记得咗。 你将会出怎样的人生？ 系，因为我哋因为佢而家有咗呢个官方嘅中文名啊，往后我哋都会用翻呢个官方中文名噶啦。虽然呢个中文名，你话唔贴题又唔系。但我觉得旧题会好啲嘅，但系可能大家唔系咁中意呢种咁样嘅名啦吓。总之佢而家个名就咁样，完全无视咗原作嘅名。 但系呢个名比较容易明啦，大佬。 好唔系咁呢个好万能嘅，入边系有只苍鹭啊，系有个少年啦，得噶。咁你所以咪大家容易接受啲嘅名啦吓。 唔好讲啲咁唔够明嘅名啦，大佬。 咁如果你话讲翻佢票房嗰边啦，咁其实佢赢 Mario 又唔系好出奇嘅，老老实实，你 Mario 嘅系冇错，系一个几廿年品牌， 但系 宫崎骏都几廿年品牌啊， 但系又纯粹你娱乐片啫嘛，咁你娱乐片 唔系唔止系纯粹娱乐片，甚至系我谂你佢好锁定一啲会打机嘅人，即系唔一定系打机狂热者就一定会睇啦。咁但系你最少可能都要接触有少少佢嘅文化，你唔完全冇打机嘅习惯嘅人，正常我好难谂到佢点会无啦啦走去睇 去睇 Mario， 但係宮崎駿唔同，宮崎駿呢個 band 已經係全球公認㗎啦嘛，所以佢兩個嘅基礎唔一樣嘅，即係宮崎駿攞第一攞獎乜乜七七係應份咁滯㗎啦，即係咁所以 俾意外就係、是。佢第一次攞呢、這个奖系佢第一次攞金球奖咯，第一样佢已经冇由未攞过嘛，但系原来佢第一次攞嘅、金球奖系， 唔系金球奖调翻转，喂大佬，佢呢个可能真系 last 噶啦，我哋再唔俾佢咧，我哋从来冇俾过佢噶咯。 咁同埋而家我觉得都叫做唔意外就系奥斯卡就乜噶啦。 即系咁啊，之前都一路都提噶啦，呢、這个金球奖同呢个奥斯卡嘅关系，咁啊，即系仲有一样原因啦，呢、這个吉卜力佢卖咗俾日东 Terry 啊，唔系 Terry 啊， 就 Terry， 日 Terry， 咁啊，所以可能系因为咁啦，咁你往后佢吉卜力仲会唔会出产，会唔会有咩唔同咗都冇人知，咁啊，集赞俾个奖佢。嗱，先讲我未睇，所以我唔知系咪啊？我即系应该上咗啦，但系我唔想睇英文字幕，即系要可能要等佢出碟先睇啦，咁样啦。 恭喜佢啦！ 咁啊，跟住都系电影动画消息。 首先咧，就琴日咧就系红少嘅第六演唱会，咁就又系唔意外嘅。咁喺第二日咧，最后咧就公布咗大堆消息。首先就有新嘅声音小说啦。跟住就系重点嘅就系完全所谓嘅完全新作，电影三部曲，咁就喺第一集咧就喺九月上映，而佢嗰张宣传嗰张视觉图咧就系应该系冲绳八丈岛嚟嘅，咁大家估计冲绳做舞台啦，我心谂你红少咁基本上完全冇任何主线剧情可言嘅，唔好拍三年啦，拍十集都仲得啦，同埋好多啲Facebook 啊、X 里面都有啲人话我唔想完结啦，我心谂屌少女战士最终章啊，都最终十年啦，你老母！ 即系我直情我觉得，我记得完结篇第一章呢几粒字啊，我就有啲有啲 PTSD 了。 你好简即系最简单啫嘛！你睇少女战车而家先打完四强，最终决战分钟可能仲要拍多两集。你一套戏都要抌佢两年，咁你起码六年啦。跟住做最终章，跟住可能最终又再 offer， 跟住又 over， 即系又总集篇。屌你出你又 up 乜都得噶啦，嘥人成个嚟嘥鸠气啦，喊乜鸠嘢？你喺度扮乜鸠嘢？你班人样，全世界知道呢啲所谓最终章啊、完结篇啊，一条咪拖突然间抌鸠去波中嘅。 你唔怪啲拖泥带水，就算巨人完结篇，佢冇拖噶，完全冇同你拖噶，做咗几耐？你自己睇啊！ 我唔知道， 都唔讲我哋呢个嗰个咩岛啊？突然间唔记得咗咩嗰个咩乜春岛最后的 N 日啦，唔记得咗啦，即系。可以拖几耐啊，大佬？佢好似比本片仲要耐，即系 最重要就系、是、你本来就冇剧情噶啦、因为你唔系因为嗱唔同喎、当年本家 Muse 出完剧场版真系完结，即系一路冇新嘅，跟住新 Shy 出完剧场版之后，佢而家出个幻日夜月唔系完全新作，同佢冇关系嘅，同本传 喂衍生作品啦、 啊，衍生作品，但系屌你老尾！你而家一拍就拍三套，仲有一拍有三集，跟住仲有机卡嘢加埋，跟住仲有话有咩四格嗰啲嘢，哇！你玩几耐都得噶啦，真系，所以冇同所以你班喊有句你喊乜鸠嘢啊！你唔好话俾我知，你唔好话俾我知，你唔会知，你唔知道你依嘢古仔可以拖十年至廿年啦，屌！拖女星一条唔喐仲得啊！ 太夸张嘅，起码拖十年。几年你应该玩，应该走唔甩嘅。你动画电影，你除非真系赶住出，如果唔系一年一度，一年一铺，你都玩三年啦。我最正常嘅计法都系啦， 所以唔好就悭啲啦。你好啦，跟住咧就又系 对面啦。Idol Master 呢个 Shining Car 啦嘅动画就四月播，应该系佢个成个呢个新系列嘅第一次动画。因为大家知道佢艾玛好捻多系列，虽然而家 Love Live 嘅系列数都追上来了，啊唔紧要啦。 咁唔同，又咁艾玛佢艾玛一集里面嘅角色就多啦，呢个成个 Love Live 本家。 Silent Color 我记得都唔算太多人嘅，即系本社比我印象中 Silent Color 虽然不断加紧人嘅，咁但系净系计动画，我数 KV 数人头，因为佢其实系不断咁加紧人嘅，好缓慢地不断咁加紧人。 我净系将 十零人咯， 十六个咯， 啊， 净系呢张啫，都未计嗰啲未出到， 差唔多噶啦，差唔多噶啦。咁时间就系四月啦，咁应该就。 揾嘅，即系 IMAX 嘅动画，其实向来质素都从来冇低过嘅。即系不过就系、是、会唔会再有几多人睇就 实有嘅呢 P 咁我诶、我知道多 P 基本上一路追开就追开有感情噶嘛。 唔系噶，我每个系列都会分裂出嚟，所以《Silent Color》点讲啊？你话佢冇人气又唔算嘅，但系同其他几个品牌比又真系差咗少少啊！纸品牌我知、嗯、啊，不过啊，睇下到时点咯，话唔定可以好似当年艾玛动画咁样咧，一决即系大呢、這个 Bandai 系不断咁想 Bandai Namco 啦，不断咁想复制翻当年艾玛嘅动画，将佢个几乎沉沦咗嘅品牌一夜弹飞嚟呢个神迹。咁啊，不过有啲嘢系冇咁容易复制嘅，咁样啦，啊，咁另一个好捻熟嘅品牌出新作， 我唔知啊，有新作啊， 佢原来停咗噶， 唔知道真系， 因为佢太多集了， 够记得咩？我唔知家，咁就会喺YouTube 播新动画，啱啊呢啲。 呢档我谂香港会比较相对于海螺小姐咧，呢套反而系应该系香港人会比较熟。即系几乎相同嘅类型嚟嘅，但系呢套因为香港系长期播住咧，所以香港人应该会比较熟呢一套。咁诶会喺呢、這个YouTube 嘅官方频道上面出。咁嗱，我估嘅啫，鸠估嘅啫。既然喺翻上 YouTube channel， 咁可能唔会系标准嘅半个钟动画，可能系十分八分钟。咁其实都冇所谓，因为呢套嘢本来其实更加适合呢种长度噶。十分八分钟嘅话，你其实你睇叮当都系噶，叮当其实十分钟一话噶咋，勉强叫十五啦，连广告十五分钟，因为其实佢最一话我哋标准嘅话时间斩咗最两半，有两集嘅，咁佢呢度如果系放上 YouTube 嘅话，就应该唔需要咁样斩开啦，咁佢可能十分八分钟一话，适应翻而家大家比较中意短少少嘅片去嘅嘢啦，而且你日常生活有几峰回路转啫，即系咁样啦。 依日常翻嚟个标真名副其实日常翻啊嘛。 即系呢个2024年就系30周年啦，顺便一提，咁应该系30周年嘅纪念作啩，咁样好啦，跟住都系呢个跟住就唔系咩事，跟住就唔系一个好消息嚟嘅，咁虽然本来就好发惊 care 嘅，呢个 Famcom 嘅 Live Band 2024唔系出取消消息，我都唔知佢会举行，好老实嘅。 咁我哋咪 今时今日嘅 fan cam， 咁我哋咪 fan cam fans 啊嘛。 今时嘅 fan cam fan cam fans 死剩几多个？ 咁系有嘅，冇咁衰。只不过系我哋，只不过唔系我哋要 fan， 我哋杯茶啫，好老实嘅。 我知道，即系佢咩买少见少，就系唔话我中意 fan cam 啲 game 噶，但系以前咯。而家喂大佬，不算啦，我咁啦。咁总之佢就搞 live， 就2024，本来预定咧就系前日搞嘅，1月13号。咁啊，咁啊，佢又话又收到呢、這个炸弹威胁信。咁嗱、其实我第一个谂法就系、是、咩人咁无聊对 fan 咁嘅 live 搞炸弹威胁、啊，真系咁憎意数。 顶住咪就讲真你。同埋你个 show 不咁，你个 show 几百人都可以搞到嘅炸弹。 跟住就系我睇翻啲日本资料，哦，原来系佢搞嗰个单位收咗炸弹通知，未必系针对个 live 本身嘅，即系佢系话一段时间之内会爆，即系佢唔系锁死某一日嘅。咁咁啱喺嗰段时间入边嘅其中一日就系佢搞嘅 live 个日子，即系人哋咧就搞鸠个会场，就唔系搞鸠你啊，咁啊合理少少。好似有啲面啊， 因为我谂唔到嘅，你花港几时几时会有咁多牙齿印咧？你印象中你系冇理由有牙齿印噶嘛？ 花港其实应该广结善缘咯，佢养埋咁多靓劲人，然后出晒去，应该系广结善缘嗰只噶。 同埋就系你都冇乜好嘢，冇乜嘢需要俾人争啊！你冇乜做嘅嘢。 算啦，冇阴阳佢，即系冇抽鸠碎碎。总之就系 抽， 结果就好遗憾啦。咁佢都未俾人取消。咁大家都知道，而家一出呢啲威胁啊成啦，已经系唔讲真实性噶啦，唔管真实性，只要有就一定系取消噶啦。即系已经好一单，而且基本上每一单都系最终冇成行。当然庆幸冇啦，即系我唔系黑心咁样啦。咁所以有一单无啦啦俾人靠鸠咗，睇下几时拉鸠嗰啲仆街。有嘅，有时会拉嘅。如果有嘅话，你同大家讲下。好啦， 好啦，跟住一单算系好事啦。 算系好事啦，最少系即系玩 Mario 好过食药。 虽然呢道理我是明白的，但是当他真的研究了出来之后又觉得好像即是怎么说，先说不是即是没啱啱噏得咁夸张啊，其实是说什么呢，大家是一种对比的实验啦，即是他德国的研究呢，就是精神病学的研究啊，就去研究的咁大家都知道呢啲，我哋呢啲受实验有唔同组㗎嘛，有啲控制组啊咁样。咁佢一组呢就俾佢打 Mario Odyssey 啦。咁另一组呢就俾佢食药。再一组呢就係物理治疗。咁样三组去做对照，都应该仲有做一个控制组啦。咁四咁去做对比。跟住发现呢，先唔计同控制组理论上係应该係最差嘅，因为冇做过任何嘢嘛。咁佢三组入面，三组有真係做治疗嘅组入边呢，呢、這个打机组，即係玩 Mario 嗰个组呢，个治疗效果係最好嘅。咁即係咁佢呢个食药同物理治疗反而普普通通。咁抑郁症呢大家都知㗎啦，其实第一佢係病理上嘅问题嚟嘅。但係佢嘅病理上呢基本上都係因为心理嘅外来刺激。即大部分啦，有少部分系冇由来嘅，系可能揾唔到原因，又或者系真系佢身体本身嘅机能问题，即嗰啲咩血清素嗰啲something like嘅回收有问题嘅之类啦。所以佢就药物系我哋最常嘅一线做嘢，但系嗰啲药第一有好多副作用，第二长期依赖，因为佢系净系整表征啊嘛。佢一般嚟讲，我哋一般认知咧就系精神治疗会比较好啲嘅，即系话其实嗰啲咩关注下你啊，关心你啊，咩正向思维啊 ，something like that 嗰啲嘢。咁而家佢就谂啊，可唔可以打机得唔得咧？嗱，先讲唔系所有机都得嘅，佢系特登挑嘅。点解会挑 Mario？ 系因为有面部表情、肢体动作、声音、情绪扮演呢啲元素喺度，咁会令到容易刺激嘅人同埋容易代入咗去。咁、去重新 active 翻佢本身断咗回路，因为其实抑郁症嘅病理学生理嘅病理学上面就系你有啲回路断捻咗，咁样你就点样投入刺激佢都唔会有反应，所以点解你要打你中意嘅嘢，你会突然间唔再中意咁样，咁佢呢个佢透过呢啲嘢去辅助佢，令到佢重新 active 翻佢个精神回路，佢大概个道理系咁样嘅，咁。即系你以后咧，即系如果你够嗱后生啊，我相信虽然我相信我哋听众都冇几多后生噶啦，反而做父母嘅应该唔少啦已经。咁啊，即系你到你教仔或者俾老豆教你嗰阵时候，就可以夹翻佢一句，打机系可以帮助心理健康嘅。 即系打埋咗开始，可以打埋咗开始老人痴呆一样。 有啲似啊，有啲似啊，咁样咯，即系，但系呢个就系、是、老豆教你就唔会，你唔可以用呢个老人之外去应佢噶嘛。但系呢个抑郁症啊呢啲咁，年青都可以都有噶嘛。你可以搏救翻佢啦。你睇下人哋德国研究都话有助帮助呢个精神病啊，即系咁啊，好啦，咁啊，跟住都系老友嘅小消息啦。即系其实冇乜嘢噶。呢、这个啱啱上个礼拜大家应该知噶啦。呢、这个港股就16000捍卫战，呢、这个日股咧就突破34000嘅泡沫经济年代嘅新高啦。咁连带啦，呢、这个老任嘅市值亦都过咗100000亿，即系10兆。咁其实冇乜嘢嘅，老老实实呢老任嘅股价其实曾经高过呢个数嘅，不过就当时个市值冇而家咁高啦，而且咁啊，即系呢啲嘢就真系 任天堂系唔从来唔提呢啲嘢噶嘛，佢对佢嚟讲就系屌算乜啊呢啲嘢。 因为我哋睇主机嘅消息啦，睇游戏嘅消息咧，系会比大市啊系快少少嘅。其实即系如果你系跟得足嗰啲啊，所以咧喺佢未升嗰阵时候，或者佢喺上升浪潮嗰阵时嘅早期咧，我哋就可以入到市嘅。如果你知嘅话，即系当年 V 出嗰阵时候，我咪啲人话即刻去买老任股票。即系因为嗰阵时冇咁兴环球买股票啊嘛，而家可能做到啦，但系我而家我冇钱，唔紧要啦。咁总之佢个股票就节节上升啦。咁啊，一嚟就系佢本身佢又多影又多妻化啦，即系游戏又多元化啦，又主机佢自己啲嘢又卖得啦，即系主机数已经系再依然系做一只买一只，虽然做少咗。咁啊，然后佢游戏又大卖啦，即系你睇西尔达啦。咁再加上就大家喺度谂紧新机会唔会出。咁啊， 我有一年未年内啦。 嗱，我提翻各位啦吓，Street 二嘅话咧，可能新机 真係出嗰日呢，會有兩會有兩種好極端嘅狀況，一就係日股繼續上升，咁佢做得好啦。咁但係如果佢出整嚿 VU 咁嘢嚟啦，出咗冇一個禮拜內，佢就會跌返落去㗎啦。咁你自己諗點去。 不過而家暫時而家睇佢吹嘅風就純粹係咩一步有性能更強嘅 switch 啫。 即係我只能提醒各位囉，你要明白佢老任啲主機向來都係，唔係向來啦，有好幾次已經係咁樣㗎啦。一步好一步差，一步好一步差。即係 今次就冇暫時咁講啦。即係因為其實而家講真就係而家嘅時間係好多啲開發商收曬料噶啦，只要佢唔即係叫做十冇乜協議唔出聲，就係漏出嚟就其實就真係變化咁大，純粹睇精工嘅就係睇你性能有個睇你性能去唔去到而家所謂啲手提電腦好似掌機咁級數嘅啫。 我嘅睇法唔同，我嘅睇法咧係任天堂出機，尤其是掌機，向來都係大家睇耳目一新嘅創新嘅機就會好賣。如果係成係繼承前代嘅話咧，就會 未必嘅，咁 Game Boy 阿 Wang 都冇创新啊。 Game Boy Color 强化变有阿 Wang 啫嘛。 阿 Wang 有佢捻有对手啊，佢独占喎。 咁佢当年咁红白机嘅超人佢都冇强化过噶，其实。 我讲个掌机。 掌机。咪掌机佢冇，喂，现今佢都系，不过算啦，呢个就唔讨论啦。 我睇一提啊，呢个黑历史嗰部 VB 都系掌机嚟啊，理论上。OK， 冇出咁多，唔关事噶啦。 好啦， 好，咁啊，讲完老任咯，讲微软啦。呢单其实就好捻无聊嘅小消息嚟嘅，一样系咁嘅情况。 又系啲叫做咩啊 ？Microsoft 有打飞机嘅新闻就。 Microsoft 先系终于超翻过 Apple 啦。我先要。你要理解一样嘢啊，而 Microsoft 嘅玩咁多饭嘢咧，其实佢个市值冇理由低过 Apple 嘅。你谂清楚先。 咪咗 Apple 净系靠埋硬件啫嘛。 Apple 嗱唔系咁，佢软件佢个软件服务已经过咗半嘅啦。不过唔紧要，即系我讲紧系佢个软件服务基本上就系佢个云端嘅储存空间。嘅儲存空間啦，又聽咗。但係 Microsoft 本身佢有自己嘅雲端運算、伺服器、串流、cloud 卡，亦都當然亦都有佢自己嘅 iCloud 啦，就係 OneDrive 咯。再加佢又有賣 software 咯，再加佢有賣硬件啦，佢又搞 cloud 卡嘢啦。喂，佢搞幾撚多嘢，咁撚多嘢，加埋先超過 Apple 咋。 同埋一樣就係佢而家又加 AI 啊嘛，強制所有嘅Window 咧 ，Windows 新版就你開 Window， 如果你話你個 Window 唔係強制，係預設開，即係 預設開，等你開預開強制開 AI copy 啊嘛，即係有啲鬼曬咁做咧，搞咩啊？屌你閪啊！ 哦，咁你可以識嘅，又唔係真係咁大件事嘅， 唔係。亦都好，即係好 Microsoft 風格咯，就係強制逼你用咯。亦都因為咁佢個Edge 咧就係升個佔有率係高咗嘅。咁 Safari 跌咗嘅，因為 Safari 乜都唔支援啊嘛。我少唔支援，唔支援咯。少講真，你需要佢，講真，你真係需要 AI 嘅話，你都唔爭再少呢個啦。 我哋之前講專題嗰時都提過，Edge基本上係蠶食 Com 嘅市場嘅，因為佢兩個基本上可以互換啊。我暫時冇見過一個我喺 Com 上邊用真係會落手裝。嘅拍煙係裝唔落依個，咁啊，即係所以嗰啲 Microsoft 呢期係的確係順風順水嘅，佢換咗 CEO 之後，一路都係向順風順水嘅，佢而家重奪翻最高最大市值嘅工作。喂，佢咁撚大間公司，咁撚多飯，佢大係應該噶，佢嘅飯數同 Google 有得揮噶，即係你要知道。佢 Google 有好多係一個小 team 嘅部門，佢一掟就成一大嚿落去噶咯。佢係最大係應份嘅喎，老老實實。即係玩咁多飯嘅，佢係最大係應份嘅喎。 冇玩啦，有嗰句。 咁好啦，咁啊，講啲同 Microsoft 相關嘅小消息，我幾有趣。即係咧，大家知道《帕特之門三》咧，有好多啲好奇離古怪垃圾嘅情節噶嘛，即係包括啲R18 嘅情節啦即系 黄金神威嘅情节，可以用系 唔一定嘅，咁即系唔一定咁重口嘅，可以去用人嘅。 唔系咁，唔系 咁拍得之门，大家当初第一件事讲嘅就系、是、黄、金神辉嗰个经典台词嘛，哇！佢真系做咗出嚟啦，真系屌咗佢。 咁咧就即系佢呢啲场景咧就都会俾你睇。咁我其实冇乜所谓，佢本来就系十八禁嘅。我记得系 X 指定新辉拉特嘅级数噶嘛，咁唔紧要，其实本身冇所谓嘅。问题咧就系咧，有玩家因为呢个 Xbox 嘅自动上传影片功能咁啱，佢就传咗呢一段上去。咁但系呢嚿嘢咧就系违反呢个 Xbox 嘅社群守则嘅，咁好正常啦。你 R 十八噶嘛，咁佢唔俾你 R 十八上噶嘛，咁结果就系因为自动上传，传咗上去，佢传咗都唔知，结果俾人 ban account 嗰时先发现有啲咩事，咁佢就走出嚟劝大家，如果你系玩《法拉之门三》嘅话，我建议你 secure 咗佢自动上传嘅功能。咁唔知嗰边会唔会话整个 part in 去令到佢淨係嗰段嗰嚿嘢，即係嗰部分唔上传啦，我唔知佢做唔做到呢个判断啦。咁冇冇嘢少石嚟㗎啫。即係因为佢呢单呢个相关嘅嘢我哋睇到好撚多次。真係太有趣了。就一个 拍子门。 另一个都几有趣嘅呢就係、是、我先讲只游戏可能唔会玩㗎。呢个镬气甚重㗎，不过件事本身就几有趣啦。咁我唔知大家知唔知啦，呢、这个2024年嘅1月1号其中一件事，除了地震之外，就係、是、呢个米奇老鼠终于 初版1928年嘅。 终于离开佢嘅版权保护了。即系同呢个我哋上次讲呢个维尼熊嘅一样情况，初版过咗100年啊！即系我唔想再重复我屌咗好捻多次嘅嘢，因为米奇老鼠法案令到呢个作品进入公共嘅时间系延期咗20年。咁自从2018年开始，陆陆续续开始会有新可唔可以叫新算啦，即係有作品重新进入返呢个公众领域啦。因为中间佢延期咗20年嘛，所以咪会有20年时间硬生生冇再任何作品入咗新公众领域囉。咁呢方面嘅争议呢，我唔记得我哋有冇做过短题，如果冇嘅话，我哋可能也许未必往后会再屌一集嘅，讲明系屌㗎啦。咁但系呢度，总之就系因为佢初版，即系佢个蒸汽船嗰个黑白动画入边嗰个米奇老鼠，就已经过咗佢二呢个迪士尼对于佢嘅延期，终于无能为力了。佢整整延到100年之后啊，100年啊，唔系2018年啊，系100年前啊，即系所以佢而家就好多人已经喺。之前因为佢呢个时间点咪定咗啦嘛，好多人已经无权拆奖啦，所以佢一月一公布一个即刻开始啊公布各种各样嘅嘢。咁呢个一只恐怖游戏嚟嘅，而且好明显系即系你当系之前维尼嗰套电影嗰啲 fan 嚟噶啦。 我而家我应该讲就系我而家依家时候真系出依类片咧，其实咧 game 嘅话咧，你预咗嘅系都系鸠嘢嘅 低级恐怖片， 因为佢低级鸠嘢咯。 啊唔系，系咪沟片都系成都成问题。总之，玩呢都 唔系沟片，系胶片，即系越系难嘅。 即系咁啊，所以游戏嚟讲，我谂啲都唔会差好远噶啦。咁啊，但系大家都系志在睇下呢个米奇老鼠搞恐怖游戏啫。咁啊，最强发梦部今次都冇办法噶啦。即系，但我又要同之前一样提一次啦。而家入咗公众领域嘅只系原版嘅米奇老鼠。因为佢后面有改过造型，那个就计全新的。全新的话就要去到好像是几年，不是很清楚个实数啦，总之要有些时间才会再重新进入这个公众领域的。咁大家整嗰阵时咧，就要小心个造型要是原版的造型。如果你真的想玩的话，如果不是最强发梦部依然会搞鸠你嘅。咁样啦，咁不然你就等多几年啦。我谂迪士尼应该是无能为力，将佢进入公众领域呢件事无能为力噶啦。咁样啦。 无所谓啦，迪士尼讲真，你都唔做佢讲，你都唔做讲嘢，你讲冇办法过，摆唔过咗啦。 好，嗱，老任讲咗，咪高叔讲咗啦，迪士尼都讲埋啦，系时候讲 Sony 啦吓。虽然我唔系好想讲啊，咁佢自称根据用 PSN 嘅玩家社嘅服务嘅账号去估算，12月嘅即系上个啱啱过咗个月嘅用月嘅活跃人数去到1.23亿，讲紧。你有冇咁多部机啊？我第一个谂法就系你有冇咁多部机啊？即刻去查， 咁就係 PS4 賣咗 1.13 部機，可能係稍夠資料，所以可能唔準啦。咁啊呢、這個 PS5 就啱啱過咗5000万啦，之前有提過。咁加埋佢有 1.6 億部機嘅，但係你得1.6億部機，我先唔講有幾多部攞咗去挖礦。而家應該冇噶啦，即係我唔講有幾多庫存，有幾多有幾多俾人等咗埋去封緊層，乜乜如何那樣？你兩部機今日得1.6亿，你話我聽你有1.23亿嘅月活躍用户，雖然月活躍用户已經係活躍用户入邊最頻率最低嗰個啦，都唔太可能啊！ 嗱好啦，咁我相信嘅喎，好簡單就係、是、你依個時候仲買 PS5 嘅機活躍用户啦。唔系嘅话，你咪俾你霸捻啊！你用 Y P S 就会一定会有用户嘅，唔系你唔会嘅系，即系你唔会嘅你唔会买，直情喺度。 嗱，你搞清楚一样嘢，嗱，好简单一样嘅啫。距离我最近嗰部 P S 5上一次嘅动作时间系半年前。我唔即系呢嗰部机唔喺呢1.23亿入边，即系佢入边，因为佢好鸡贼地咧，我真系只有用呢个词去形容，即系知。佢系用账号去估算，即系咩意思呢？佢唔系话有1.23亿活嘅账号活跃，佢系话佢有若干嘅账号活跃紧，用从此推算，佢认为一个账号唔止一个人玩，但系实际情况系一个账号唔够一个人玩，即系我都有三个 PSN 嘅账号啦，即大家有几多个自己数，即系一个正常玩家有两三个，有几出奇啊？即系佢呢个计划，我觉得一定系吹出嚟。不过佢吹我哋照噏，佢吹呢件事本身系一件事实。但系咪呢？佢噏出嚟嘅数系咪事实咧？我抱一个非常严重嘅怀疑。即系冇，总之佢咁样，佢咁样啦，咁样咯，咁样咯。 刘德华 JPG 咯，吹随便吹，嗰只咯。 好啦，跟住咧就系、是新年过后一连串嘅财运消息。我哋就系讲嗰啲同我哋比较关系少少啦，先讲Discord 裁员1,770人，咁唔好以为170好少，因为佢哋本身都唔系好多人嘅啫，佢本身都1,000人左右嘅啫，所以裁咗17%都唔少噶啦，接近两成啦。咁 本来已经好多灌水噶啦，唔系灌水，系仲涌完。 咁咧就呢个 trade 咧，系咪做出系逃期啊？咁啊再之前斩过啦，今次再裁500人。咁啊，呢档嘢呢个营收越来越跌，上次才400，跟住今次又才500，你都谂得到噶啦，佢即系啲使用者不断咁出走，佢完全冇办法阻止呢件事。就先讲唔止系因为佢系，咁亦都系有关于一啲短平台，即系 唔系竞争太大啊？依好现实嘅嗱，当年Elon Musk 都斩串流嘅时候。你主要靠游戏释放嘅话，你嘅沉你市场一定俾人蚕食噶。我呢样嘢好正常嘅，又 喺咁多选择情况之下，你本身做得唔好，甚至只系唔够好，你都会咩？更加唔何况我哋哇！我哋新闻经常上下咧，佢呢档嘢上咗我哋新闻，有边次系好事？即系上之前打出大陆嗰单嘢都未同佢计数。好啦，跟住下一间 Unity 系大咯，1,800人，裁咗1/4。 紧要。佢大捻把， 即系咁我 大捻把， 合理嘅咁，大家都人才我有才，咁啊，即系咁啊，裁员之后都仲做股价上涨添，不过大家都知道啦，你又裁员跟住就通常会升股价，裁员升股价唔升嗰啲咧，就真系不得界啊，冚得烂嘢啦， 对啦， 咁啊好啦，咁啊呢啲裁员嘅应该仲有嘅，但系啲唔太相关或者唔太大刀嗰啲，我就费事睇啦。 好啊，继续讲啊 ，stream 啦。 我哋有新消息了。之前咧就对上一次讲咧，就系呢个 Steam 对于 AI 咧系一律所有拒绝。佢理由就系、是我哋唔能够保证呢、这个利用 AI 生成嗰阵时系违法或者用嘅素材系违法或者侵权嘅。我先唔讲我上次已经驳过一次噶啦，即系呢、这个佢唔系用AI 根本就冇用素材呢件事，冇素材呢样嘢。不过总之佢唔想得失人啦，老老实实，即系得失 AI 嘅人咧就系冇所谓嘅，大家都可以踩一脚嘅，你话会发现噶啦。咁样咁佢就话哦，佢而家依然系话你要保证。你使用的素材没有侵权或者违法，那我只能再说一次，件事本身就没有违法的，它里面没有用过素材，所以这句话理论上，如果它将 AI 生成那时候的资料库那个视为素材的话，就所有人都违法， 唔使讲噶啦，一律违法，后面会有再提过。咁但系如果你嗰个唔系素材嘅话，呢句嘢系废，呢句嘢系废话，几乎系废话。唯一可能性咧就系、是，咁你 AI 生成都有原作者噶嘛，定系操作嗰、那个我讲紧。咁如果佢生成出嚟嘅作品，你盗用人哋嘅，都仲系一种违法或者侵权素材嘅。即系唔好再同我讲啲咩 AI 冇版权呢啲废噏。即系呢啲错误资讯，然后再传嚟传去，就当咗就事实。即系呢个系美国版权局唔受理纯 AI 生成嘅作品嘅版权，因为佢认为系冇人去中间参与干涉。即系我已经重申咗好多次啦，冇咁次次用我提啊。咁啊，总之佢就而家就话而家系俾你用 AI 上架，之前系无差别改嘅。原因是话又话呢样嘢啦，咁佢而家依然都系话你唔可以用，咁但系只要你保证，咁基本上简单就系立镬将个责任推咗出去，即系嗱，你往后有咩争议，你已经话咗呢嚿嘢系你话你保证咗系咩，我已经尽咗我嘅责任噶啦，即系你真系出咗事嘅，唔关我事，系你讲大话，就唔系咁个平台就唔需要负责，大概咁嘅意思，咁但係佢就审核，佢就会将 AI 生成呢就会分成两种。一种呢就係预先生成，即係我类似我呢啲。咁就係我譬如我生张图出嚟，整好多张图出嚟，跟住整个 AVG 玩俾大家玩。即係譬如咁样啦，我有啲 friend 都咁做，已经做緊上个架添。咁样嘅话就叫预先生成。咁呢个呢就管制相对比较少嘅。咁再一种叫即时生成。比较似我哋上次新闻题，可能好似有提到用即时生成 LLM 生成一啲 NPC 嘅对话，去对话出嚟，咁去令到个故事，即系你谂下，你以前玩 RPG 嗰啲 NPC 啊，基本上都系两三句嘅咋嘛。但如果用生成式嘅 LLM 嘅话咧，佢就我理论上无限多嘅对话模式或者对话内容可以俾你噶啦嘛。佢讲紧你即时生成内容，咁甚至可以即时生成图像。图像连续的图像就即系变咗动画，即系呢啲嘢。佢话呢啲即时生成嘅 AI 嘅话，就你要仲要额外要求咗你要做咗适当嘅保护措施，令佢生成唔会生成违法内容。咁大家知道啦，你就算系 ChatGPT 或者系嗰几档啊，总之嗰几档大家熟嘅嗰几档咧，佢都有保护机制，但系你都系有机会用提示词去 head 咗佢啊，令到佢可以出啲佢哋唔想啦，我好想出现嘅嘢，即系唔系制毒吓，我讲紧啲 L 嘢。佢话你要保证唔会生成，咁我唔知佢嘅保证系你要 guarantee 100%。如果你要 guarantee 100% 唔会出现嘅话咧，基本上你就等于唔俾上架。不过我相信佢嘅意思就系你要做咗足够嘅保护措施。咁你后面个有人破咗你嘅保护措施就佢嘅，系佢厉害。咁但系你要确保你有相关嘅嘢，其实只要喺前面做足够多嘅提示咧，咁你要突破佢咧就比较困难嘅。即系虽然会出现好似 Google 嗰档嘢咁样，我屌下声好捻多嘢，佢都系唔肯生成噶。我唔系已经唔系讲紧任何啲擦边球相关嘅嘢，佢系唔准生，佢系唔会感知任何佢认为系。真人嘅图像，哪怕嗰张系画出嚟嘅，嗰张任何正常人一睇都知系画出嚟嘅嘢。佢话我唔会处理真人图像，即系我叫佢作首诗，佢又话唔制。我叫佢即系都嗰但系题材系正常，系完全正常嘅题材啊。佢系经常唔提嘅，即系 ChatGPT 都仲好啲啊。总之佢就话你要做咗适当嘅保护啦，令到佢咁嘅状况之下，佢就会俾你上架了。总之又完全唔允许，变成就系重重限制啦。咁啊，都叫做放宽嘢啊，理论上咁样咯吓。咁 啊，算啦，反正我唔知嘢嘅。 咁啊，跟住另一个都系 AI 相关，虽然呢档嘢俾人烧啦，我从来都讲大捻死嘅。 MTG 即系 MTG 魔法风云会。 哦，又呢档嘢。 咁佢咧就整个宣传图啦，咁就俾人捉到佢系用 AI 工具嘅。佢一开始咧仲喺度又话唔系，我哋系人工，呢张系人工做嘅。但咁啊，即系呢啲 AI 警察咧系非常之多嘅。咁我都知，其实调翻转啦， 即系我要如果我要做到佢百分百你认唔出系 AI 图，其实并不困难嘅。不过好多时都系检查唔仔细啦。咁你知啲 AI 验尸官验尸咁验噶嘛？即系佢哋高机率会将正常人去验到系 AI 嘅。其实咁当然啦，系有呢次嗰个咧就破绽系比较多嘅。因为场景复，我估系因为场景复杂，所以佢冇仔细咁检查啦。咁佢张图入面又俾人捉嗰啲地方就係 AI 独有嘅错误嚟嘅。咁因为佢嘅画基本上都係外判嘅。佢嗰边呢就话嗱，我大佬，我当初同佢外判嗰边讲，喂，我要你人工俾我，而个画家都系话我系人工做㗎喎。但係相信呢、這个相信其实就佢请系请人去画嘅。即系我觉得呢次佢有少少无辜，但系我点解抵死我后边先讲，佢无辜嘅地方就系我相信佢请人画嘅，但系嗰个人用 AI 辅助实去画画，咁嗰个人系咪全心滚鸠你咧？都未必系嘅，咁好有可能其实就系、新 Photoshop 嘅功能啊，其中一个功能我哋之前提过噶啦、可能系佢用咗呢个嘢去协助制作。咁可能佢个签嗰阵时冇讲到用，我唔俾你用 AI 生成。咁佢话我同人签嘅，咁个人用乜嘢我唔清楚，咁我睇落去咁样诸如此类管理问题啦，你可以归落去。咁点解话个底捻死咧？就系、是、因为佢本身就好热烈地投入一啲所谓嘅先进价值、进步价值 something like that， WOKE 啊 ，work 啊嘅相关嘅嘢，佢系好热烈去做呢样嘢啊，而嗰啲人系反 AI 嘅最主力大军。所以呢两样嘢咧喺西方世界系深度绑定咗噶啦，已经系咁，所以佢哋就结果就俾嗰班冚家拎走去烧佢。咁我觉得你赖得嗰班人，你就预咗你会俾佢哋反扑噶啦。因为如果你系一啲正常普普通通，唔系特别 buy 嗰班或者唔偏向嗰班人嘅话咧、其实你用 AI 大家都除咗某少数死硬派喺度屌啦声之外，其实冇乜人做噶啦，已经系、即系大家都开始接受咗生成式 AI 会喺我哋人生嘅上面会不断咁出现噶啦。所以佢点解话个底烂死就系你自己当初拣嘅条路，你自己拣嘅，你而家扑街就冇得喊。大概咁嘅嘢，即系作为一个前玩家，我好耐冇玩过啦。即系话一个前玩家，我只能算底烂死啦。虽然理论上其实 MTG 甚至成个威世子嘅旗下產品係非常適合加入 AI 嘅、你成日龍與地下城啊，即係最出名嘅 TRPG 啊，就你諗下加入咗 AI 之後會差幾撚遠啦。雖然有啲人會話佢冇靈魂啦、即係不過靈魂呢家嘢 ，OK OK， 講嘅啫嘛，屌有一句，我真係唔 信。我嘅睇法就係、所謂嘅靈魂係乜嘢咧？就係、我想挑剔佢，但係我揾唔到地方挑剔佢。係 啦， 佢冇靈魂。 屌閪！行啲啦，即系你可以完全咩最虚讲法，纯粹揾鸠嘢噏 嘅 啫。 漫画王追入边讲嘅，即系嗰阵时，不过嗰阵时就系呢个手绘画漫画家，就系屌鸠啲用电脑绘图嘅漫画家，话佢冇灵魂。即系睇翻个故事，我觉得漫画人追真系警世作嚟嘅。OK， 同样嘅情况，另一类型嘅人，唔系呢个我觉得合理少少嘅，佢就冇得拣条路，佢冇得拣嘅。Welcome， 即使呢个绘图版大厂，我谂你讲绘图版第一样谂到嘅厂，应该都系 Welcome 嘅。哇，定用 Welcome 啊 ？Welcome， 唔好意思。咁 Welcome 嗰边咧就出咗个龙年宣传图。咁我唔知系佢哋懒啦，定系习惯性系咁，定系因为唔擅长，因为龙年啦嘛而家。即系咁，佢出咗个龙嘅宣传图。咁可能佢嗰啲咩啊？咁佢就买屠夫。阿炳嗰啲咧，算啦。咁佢出咗张宣传图，跟住就俾人验上，因为点解？因为佢入边用 AI， 入边亦俾人捉到系用 AI 嘅。咁啊，捉到嘅原因都唔系好咩嘅，又系一样差唔多情况，就系、龙嘅脚趾啊嗰类嘢。总之就系、如果 用奶嘅地方俾人捉到咯，即系嗰啲 啊，又系即系。其实我觉得喂大佬呢啲咁容易捉嘅地方咧，即系嗱，先讲我出嚟嘅图，我出嚟自己身上嘅图，比较见到嗰啲啊。都唔一定系捉唔到嘅，即系有时系我懒去做到佢完全捉唔到，即系因为就系捉嗰啲人咧，根本就唔捉，就根本就唔会睇 AI 图嘅人嘅，即系我对到啲 AI 大将嗰啲甚至符合佢哋嘅嘢都会用，佢话啊只系话哦呢条友仔执得好好，或者呢条友仔技术好好，都系 AI 都系要死，即系呢个高明啲嘅巫女咧系唔会从呢个巫女心腹入边去逃脱嘅，不过我佢冇扯咁远，总之就系又俾人捉到啦。 咁Welcome 就话喂大佬，我又系同一样嘅情况，喂大佬，我一人嚟整嘅啫，我从图库买嘅啫，即系我唔知呢个系 AI 图嘅，当然因为唔系每个人都系审死官咁样验尸官咁验噶嘛。跟住最可爱就系、是、咁，大家喺图库入边真系揾到，而最可爱系乜嘢咧？个图库喺边度啊？Adobe 嘅图库 ，Adobe 嘅图库入边咧系有分类，到底呢个嘢系唔系用 AI 将出嚟嘅？咁当然啦，因为佢自己本身就 AI 生成功能啦，冇理由自己睇自己啊嘛。 咁 Adobe 有啊，而家 Adobe Photoshop 佢以前做一个主要卖点添，屌你閪！ 咁好正常噶，喂，咁呢啲新技术，咁 个个乜得我啦？ 咁点解会出现咁嘅情况？原因就系佢嗰张图啊，有人揾翻图库入边嗰张嘢，首先揾到系 Adobe 啦，第二咧就系佢系分类咗去冇使用 AI 嘅嗰一边。而唔係有使用 AI 嗰邊，因為佢有三種嘅，一種咧就係淨係用 AI 將出嚟嘅，一定係有用 AI 嘅；一種咧就係一定冇用 AI 嘅；再一種就係唔理，我唔管咁多。咁啊 ，Adobe 嗰邊就話：喂，大佬唔關我事喎，佢自己申報用唔用 AI？ 我哋之前我之前已經講好撚好撚多次噶啦，所有宣稱可以檢測 AI 嘅 AI， 全撚部都係冇用嘅。佢只有嗰啲係防君子唔防小人，我有心要避，一定做到。虽然你而家捉我呢图出去睇，100% 会变话佢係 AI， 因为我係另外再落咗一重嘢令到佢好似 AI 嘅。即係我係反而调返转，我係確保自己嗰嚿嘢我一定係 AI， 我就算啦。因为有部分检测呀，只要我人工加工过嘅话呢，佢就验唔出佢 AI 呀。我係加工完再落咗一层个滤镜，令到佢令到就算嗰啲咁蠢嘅 AI 呢都知道我呢种係 AI 图。我唔想喺呢方面去讲大话。即係咁。 我啦我纯拆开就係、是、咁我喺 X 见到个 AI 呢，我 X 见到啲一见到图靓嘅话呢，我都反应就係咪 AI 先。有时发现到就是图靓，背景都好靓，咁我觉得 AI 机会超过八成，因为通常咧，你都图靓咧，啲人都会懒画背景嘅。有时你背景咁捻精致，你唔好话俾我知，你如果咁捻神心啊！有时咧睇我睇同人好多就知道噶啦，啲同人画师咧，啲背景图系头稳期啊嘛，甚至唔捻画算捻数噶嘛。 哦，呢招你濑嘢机会相当之高啊！唔信你睇下我即系唔信你睇下我而家个公开嗰度 Twitter 公开嗰扎图啊！你唔会见到有几多系如你符合嘅原因系不过原因唔讲啦，唔讲咁多技术细节。即系而家有人我见到有人提出过点样去分辨佢啦，已经唔再从张图上面去分辨，因为佢哋有好有部分验尸官已经正式地放弃咗喺画面上面捉错误呢样，我都同佢。随着技术进步咧，正常系越来越分辨唔到噶啦，已经系即系有啲人就话：，哎呀，好 AI 味啊！嗰啲唔叫 AI 味，嗰啲叫骨子味，系一个特定非常流行嘅 SD 模型嘅味道嚟嘅。嗰啲叫骨子味，你认得出嚟系因为佢嗰种模型本身就嗰种中用嗰种 texture， 唔代表用所有用嗰个 texture 嘅话都系 AI 嘅。先唔讲嗰啲本来用开呢种画风嘅人会濑嘢。咁亦都唔代表所有 AI 图都用你嗰种嘢，嗰种只系好多人好多人用。咁你要分辨系越来越困难，好多人已经放弃咗用画去分辨，即系咩啦？如果佢几乎日日都出图，咁一定系 AI 嘅。 肯定系。 我谂紧，哦，咁如果我储埋一堆，然后一次过挑战呢个100日 channel， 咁点算啊？咁啊，佢话如果系呢个2022年年底之后先出现嘅账号，就系啦。 咁未必嘅，咁亦都就新手嘅， 完全系猎巫状态噶啦，而家系，因为佢分唔到啦嘛，佢开始分唔到啦嘛。 嗱，我判断就系咩？啲画有啲沟沟地嘅话咧，就真正嘅，即系你唔系越靓嘅，越靓嘅架越大，尤其啲靓法系完美嘅靓法，因为我睇画先同真系啲沟沟地， 完全有办法模拟翻，我话你听，只系大家唔做啫，冇必要咁样做。但是完全有办法模拟，我好认真，任何你想得到的分辨画面上的分辨方法，现在已经有办法去模拟返去做返，除非你一定要好强调我纯 AI 生成。咁啊返返嚟啊件事本身啦，最吊诡系乜嘢呢？啱啱就讲过啦，唔会因为你系法力高强嘅女巫佢可以逃避到呢个魔女审讯，亦都唔会因为你是善良的魔女就不会往你去到魔女身上，因为 Adobe 曾经被部分的画师去说他是一个善良的魔女， 点解？因为佢话佢嘅素材库又系都系叫素材库，我讲多次，嗰、那个叫资料库系唔同一件事嚟嘅，佢唔系喺张图入边东攞西凑。你喺得你个模型略细嘅两极，大极嘅都系八极，得几极嘅模型，点样放几十亿张图入去啊？每个一个 pixel 都唔够啦。哎，不过算咁啊。佢话：哎呀，佢话佢系一个善良啲，佢唔会将一啲有版权嘅嘢放落去。你睇佢连比卡超都生唔出嚟，大概咁嘅嘢啦。咁而家咪系烧鸠佢，有分别咩？ 系咯，有。 即系唔会因为你高明啲可以逃避佢烧，亦都唔会因为你系善良啲而逃避佢。佢贪乜就系要烧你。咁啊，总之件事就就变成就系咁啊，阿多菲就拉一个马骝，咪话喂大佬佢自己申报嘅啫嘛。咁就话喂大佬我买素材库嘅，仲冇谂到放喺素材库入边，而喺嗰边讲到明唔系 AI 嘅。咁啊，点解话佢Wacom 系有少少无辜？一嚟佢就买素材库啦，第二嚟就系呢条路唔系佢拣嘅，画师系天生反 AI 嘅，应该反 AI 嘅， 正常噶呢样嘢，大佬。 即系的士佬系天生应该反 Uber 噶嘛，即系只不过系话你反嘅心态够唔够健康嘅啫嘛。有啲分派就系我要劲过，我的士嘅服务要好过 Uber。咁有啲就话我哋本咗我哋要坐底30,000人工，我哋先 OK 嘅。即系如果你系后者嘅，我觉得你抵捻死嘅。如果你前者嘅，我尊敬噶。喺呢个全世界都用 AI 画画嘅情况下，你纯手绘其实应该。 例如我睇、例如话我睇画师咁样，好简单。我伴侣嘅画师就系咩？你张图够唔够淫？因为咧，你张图越淫嘅话咧，你要避过去嗰、那个，你避过 AI 嗰啲关键字嗰啲审查咧就越难。尤其是重口味嘅。 两样嘢啦。现在嚟讲咧，DALL-E 系完全不可能嘅，连擦边球都唔会，佢甚至会误伤无辜嘅。摸出嚟就部分啦，部分同儿童色情相关嘅会 ban， 但系大部分都 OK 嘅，要避都唔难。SD 咧系冇限制嘅，不过佢 SD 本身生成到嘅嘢系嘅限制非常多。咁呢、這个Lawful AI 咧就完全冇任何呢方面嘅限制，佢最大限制就系佢生得慢。但系你用淫呢样嘢去做片段咧，其实系 OK 嘅，因为AI 始终有啲嘢系做唔出嚟嘅， 同埋就系、AI 嘅想像力永远 ，AI 嘅个创造永远唔够人，唔够你嘅妄想，你妄想。 AI 去呢个 A 罗曼，尤其是漫画啦，漫画成日比较常见，好捻刁钻嘅体位同表现方式咧，系永远落后于人类嘅。呢、這个我非我一个承认嘅。 咪最简单啫嘛，我最中意我用阿 Leo 老师嗰啲 A 罗嘢。屌你老尾咁样重口味，我觉得唔系 重口味唔系问题，系刁钻。 点谂出咁变态嘢？咁样变态嘢咧？ 有啲画师咧系以体位刁钻或者表现刁钻嚟见称嘅，嗰啲系 AI 永远追唔上去嘅。嗱，嗰啲先系真正新时代 AI 时代入边可以脱颖而出嘅画师。你就系、是、你永远系牵领住佢哋行嘅啫。即系调翻转讲啦，就算唔讲 AI 问题，就算系以前啦冇 AI 嘅年代，嗰类画师都永远系 lead 住嗰啲，净系识抄人哋画、抄分镜，即系无论你画到几靓都好，你嘅创意嚟自人哋嘅话，你永远系慢人哋一步嘅。即系嗰啲啊，嗰啲画家咪系永远系前边咯。 唔系用做嗰个例子就咩啊？阿湿吹老师嗰啲倒嗰啲水影咯。 吓、啊，嗰啲创意，即系唔系话 AI 画家冇创意，我亦都见过 AI 画家好有创意嘅。问题就系你有创意，你个模型跟唔上啊？你 就咯。 当然啦，如果你是一个绘师，同时你有创意，同时你先用 AI， 你就无论的了，因为你可以用你的创意，你自己训练一个自己的模型，那你就真的无论的了。即是你不单止有创意，你还可以将你的创意量产，在人哋模仿到之前，你已经是自己可以自行量产了，那你是无敌的。不过暂时未见过，亦都唔知点解佢哋系好抗拒呢个选项噶。即系你当我哋晓飞啊，咁呢个世界系咁噶咯。 同埋另外一样嘢就系、是，大佬，我又谂又创意，谂新嘢，跟住又要训练 AI， 边咁多时间啊？我画紧咗白，我谂得出嚟，我只画快过训练 AI 啦。嗰、那个心态啫嘛。 咁同量产另一回事嘅。 同埋佢哋都唔追求量产噶啦。 有啲似乜嘢呢？阿廖三明教晒啲助手之后，佢自己唔做嘢。 系啦， 廖三明到后期基本上就系画分镜嘅啫嘛。 系啊，甚至如果龙珠超啲，甚至唔分镜都唔会做咩？你俾分镜我，有问题嘅话咧，我就画几笔，话俾知分镜喺边，有问题喺边度，跟住掟翻俾你搞。 咁 嗰只啫嘛。 即系你将嗰啲助手视为呢个 AI 模型就得噶啦，咁你就明白系有价值嘅，一定系有价值嘅，咁啊，即系正正啱啱都讲啦，啲画质好大都，大多数画师都懒得雕琢啲背景噶嘛，咁嗰啲咪可以交俾 AI 做咯，你唔想做嘅嘢就交俾 AI 做，虽然有人调翻转嘅，有人系好中意雕背景，啊唔紧要啦，总之呢单嘢严上就系因为佢明明系画师嘅品牌，佢依赖画师生存，佢甚至比 Adobe 仲要依赖画师。但系佢唔小心地被用咗 AI 嘅图，咁啊啲人就烧鸠佢啦。而我发现咧，好多人系唔理呢样嘢嘅，即系只要佢用咗咧，就唔理佢后面发生咩事。所以点解后屘我放弃咗同嗰啲验尸官挣扎？ 冇谓啦， 你系咪都烧嘅咯？讲咁多做乜啫？就反正要烧嗰啲人，你根本就唔会睇呢啲嘢。即系你咪即系你除咗逃避嗰啲友仔嘅检举之外，我谂我冇乜必要同佢哋打交道啦。佢哋好捻中意检举人嘅。不过呢个就唔关呢次事啦。咁样好啦， 系啦，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就下个礼拜再见，拜拜。